什么？云跟风说，风跟我说，我能向谁说？ 不想从前，不谈未来，我为谁等待？ 情动间。